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周素元的问题解决后，新成立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却又出现了问题。在贵州抗日救国军的3个支队中，第一支队和第三支队都在毕节城外活动。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曾派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及红六军团政治部破坏部李部长到第一支队，通知习大明部随主力一同转移，同时还派人通知第三支队随军转移。毕节城内的第二支队则由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地下党贵州省工委委员邓芷戈带领，随救国军司令部撤退。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部在红军撤出毕节后，因为担心地方上的仇家报复其家属，没有跟随红二六军团主力长征，但是他们没有投降国民党，而是在贺章一带坚持了半年多的游击战争。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攻下，习大明部战斗到弹尽粮绝，最终全军覆没，习大明本人也被国民党军队逮捕。1936年11月，习大明被国民党杀害于毕节大教场。1981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习大明为革命烈士。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阮俊臣部在川黔边境坚持斗争，后来阮俊臣发动毕节驻军某部起义，起义部队后跟阮部一起到云南镇雄，加入了中共川滇黔游击纵队。该队司令员余泽宏牺牲以后，阮俊臣继任纵队司令员。这支游击纵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42年，最后在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队的联合围剿下失败，阮俊臣英勇牺牲。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的队员都是毕节一带的人，由于当时这一带的民众多有抽大烟的弊习，第二支队中有不少队员都抽大烟，如果不抽大烟，在行军途中就走不动路，根本不适应行军打仗的要求。红二六军团进到毕节西面不远处的郝章县境内时，红六军团政治部便动员第二支队中的一些抽大烟的队员留在当地坚持斗争，支队长周志夫率领100多名队员留下坚持斗争。他率领这部分队员在滇黔边境坚持了一段时间，周本人后来在云南镇雄病逝。 第二支队其他三四百名队员则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继续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们被编为王震统领的三五九旅一部，在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和后来的八路军南下作战、中原突围、鏖战大西北和进军新疆中累立功勋。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敌军贺孟龄部队赶到将军山，与万耀煌纵队一起，两个纵队合力再次向将军山发起了进攻。萧克指挥红六军团与敌苦战一天，伤亡很大。二十六日入夜，红六军团向毕节撤退。由于各路敌军进展极快，樊松甫、郝孟龄、万耀煌三个纵队共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毕节发动进攻，形势急转直下。二月二十九日晚，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城内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参加集会的红军战士和群众达上万人。在集会上，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全体军民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周围，不惧艰险，努力奋斗，夺取抗日反蒋的最后胜利。集会结束以后，万名军民还举行了提灯游行，军民共欢，直到深夜才散去。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七日晚，红二六军团撤出毕节县城。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红二六军团撤出毕节以后，国民党军以十个师又一个旅的重兵尾追红二六军团。由于敌军阻断了红二六军团通往安顺地区的道路，红二六军团为了摆脱敌军的反复合围，只能由毕节向西前进。红二六军团此举在于吸引国民党军向西进入乌蒙大山中，然后再选择有利时机转向东南，去安顺地区建立根据地。三月二日，红二六军团来到贺章以东的野马川地区，进入乌蒙大山当中。红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后，立即感受到了乌蒙山的险峻和敌人的疯狂。乌蒙山位于滇东高原北部和贵州高原西北部，巍巍群山绵延两百多公里，平均海拔达两千多米。乌蒙山的最高峰叫石崖尖，位于云南会泽县南部，海拔三千八百多米，还有海拔两千九百多米的贵州最高峰九寨坪，它是金沙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著名的珠江上游的南盘江和北盘江均发源于此。群山中到处是山间盆地和深切谷地及溶洞，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红军在乌蒙山区中继续西进，准备经威宁以东地区折向南行，赶到敌军李郭两个纵队前面，进入安顺南北盘江之间的地区。三月四日，红二六军团进至预定转向地区时，敌军又已截断红二六军团南进道路，敌军万耀煌、樊松甫以及郝孟龄三个纵队的追兵也接近了红二六军团后卫。红二六军团立即改变路线，向云南省奎乡宜良方向急进，造成红二六军团准备北渡金沙江的假象，以此调动追击和截击的国民党军向西北方向行动，诱敌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三月八日这一天，红二六军团由奎乡突然南返数十里， 向在威宁以北地区的国民党樊松甫纵队发起反击，歼其两个连后，又急速返回魁乡地区，准备到云南镇雄以南突破敌军的包围，然后南下安顺地区。敌军为了将红二六军团全部消灭于镇雄西南的群山之中，竟将全部军队东调。3月12日，红二六军团通过电讯侦听和从敌人的两名逃兵口中得知，万耀煌亲率一个师正经过德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立即抓住战机，命令红二军团的两个团杀一个回马枪，紧急赶往德章坝地区设伏，准备击溃万耀煌的这一个师。万耀煌万万没有想到，被自己追赶多日的红军竟然突然杀了回来，这令他措手不及。红军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万耀煌的部队失去指挥，一下子乱了阵脚。经过半天激战，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还摧毁了万耀煌的司令部。可惜的是，万耀煌本人在混战中逃脱。敌郝梦龄纵队闻讯赶来增援，红二军团这两个团只得撤出了战斗。当天晚上，红二六军团改向西行。这一战役虽然没能歼灭万耀煌部主力，但给了敌人一次教训和沉重打击。3月14日，红二六军团进到郝章以北的财神堂地区，国民党军五个纵队的重兵又围了上来，敌军已在四面构筑了阵地，以数倍于红二六军团的兵力，将红二六军团全军包围在方圆不过30里的狭窄地区。自从离开湘西开始长征以来，红二六军团还是第一次陷入这样的险境。在这万分危险紧要关头，贺龙和萧克从俘虏口供和电讯侦察的情报中得知，敌郭如栋和樊松甫两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有一个几公里宽的空隙。狭路相逢，勇者胜。贺龙、任弼时和萧克决定全军就从这一处几公里宽的空隙穿过。贺龙、萧克下令两军团干部战士全部轻装，将带不动的重武器、文件和行李全部埋藏或者烧毁。当天晚上，红二六军团悄悄地从郭如栋和樊松甫部之间这几公里宽的空隙中穿过，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敌军直到第二天天亮以后，这才发现红二六军团已经远去了。红二六军团突围以后，第三次进入了魁乡地区，接着趁虚急速南下，在云南昭通和贵州的威宁之间突破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直插滇东。3月23日，红二六军团迎头痛击了滇军一个旅，打掉了敌旅长的指挥部，敌旅长慌忙之中骑马逃走，这才捡了一条性命。红二六军团乘胜发动攻势，不料滇军后续的两个旅赶来与红军发生激战，眼见已无法歼灭滇军这两个旅，当天晚上红二六军团果断撤出了战斗，然后继续南进。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将近转战回旋了一个月后，终于胜利进入了预定的南北盘江地区。这一时期，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中，不得不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加上粮食极度缺乏，很多时候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还经常是当地仅有的洋芋和苞谷。红军伤病员常常得不到休息和起码的治疗，重伤员的安置也极为困难。在这种艰难的战斗生活中，一些在黔大壁地区新入伍的战士掉队落伍和跑回了家，但是红二六军团在走出乌蒙山后还保持了一支20000人的大军。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 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在跟随红军在乌蒙山中转战的这一个月中，伯父里和凯尔纳也是受尽了磨难。在离开毕节之前，伯父里和凯尔纳就已经生病了。伯父里最初是受了风寒，他开始是轻微的咳嗽，全身乏力，但是他还可以坚持行军。但凯尔纳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经历过红军的行军，红军艰苦紧张的行军生活他根本不能适应，加上生病，凯尔纳常常是茶饭不思，人也渐渐消瘦下去。好在红军为他找来了一匹马，这样才使凯尔纳勉强能跟上队伍。看守伯父里和凯尔纳的红军战士换了一个人，从伯父里在旧州被红军扣为人质以来，一直看守着他的小红军不久前已经离开了他。那还是在红军占领石阡的第二天晚上，小红军专门来向伯父里告别。原来小红军是要到红军学校去学习了。我要离开你了，是到红军学校去学习，就是那位你认识的国民党张师长工作的学校。小红军专门来向伯父里告别，使得伯父里心里十分感动。伯父里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好，他只有18岁，小小的年纪参加红军却已经有2年多时间了。而在他们相处的这一年多来，伯父里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红军战士特有的那种对共产党的忠诚和信仰。就拿小红军对他的态度来说吧，开始的时候他在小红军的眼里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小红军对他充满了敌意，伯父里对小红军也没有什么好感。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双方都对对方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小红军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后来在湘西的那些日子里，小红军在生活上对伯父里很是关照。你虽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但不是和地主资本家穿一条裤子的那种，所以我才把你和压迫穷人的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区别对待。伯父里问，你是不是要当官了，所以要去红军学校学习？我听说在红军学校里学习的都是干部。你说的不对，我们红军官兵一视同仁，我之所以去红军学校学习，是因为我们红军的队伍扩大了，我也需要学习一些作战技术，将来好更多的去消灭敌人。小红军对伯父里的这句话不赞同，他说完后生怕伯父里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于是又对他说，我参加了红军2年多了，这一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到第一线去参加过战斗，都是和你们在一起，当然看守你们也是革命工作，但是现在需要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所以我才要去红军学校学习。小红军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递给伯父里，我要走了，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这是我特地用津贴买的一点白糖，你身体不好，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伯父里万万没有想到小红军会送给他礼物，他知道红军的生活十分清苦，红军战士的津贴也少得可怜，而且还不是经常发放，小红军居然用宝贵的津贴给自己买礼物，这使得伯父里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了。你是知道的，我们红军没有钱，这是我用积攒了1年多的津贴买的，拿着吧，不要嫌少，就当是我一点心意了。我想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送你。不过呢，现在你要好好跟着红军，不要再跑了，这样很危险， 等你们教会送来钱了，你就可以回家了。伯父里接过这一小包白糖，呆呆地看着小红军欢快的背影渐渐远去，他的心里顿时腾起了一种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思绪。这一年多来，他几乎和小红军朝夕相处，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在枪林弹雨中战斗，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生死考验。小红军和整个红军队伍对他和海曼从敌对到渐渐理解，红军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从小红军身上看到的，也使伯父里对红军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现在他要和小红军离别了，他的心情极度的难受，眼眶也不自觉地湿润起来。新来的红军看守对他们的态度也不错，凯尔纳认为这也许是小红军临走时特地交代过他的。不过伯父里知道这与小红军打不打招呼没什么关系，红军战士都是些不错的人。离开毕节后的第三天，这天露营以后刚刚吃过晚饭，凯尔纳一个人躺在屋子的角落里。新来的红军看守带着一位女红军和红军小战士走了进来，伯父里定睛一看，原来是吴德峰的妻子契元德。自从离开时迁后，伯父里就没有看到过他了，艰苦的生活使他看上去瘦了许多，但精神依然饱满。在所有的红军战士中，伯父里对契元德印象是最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红军，还在于她对伯父里总是很和气。特别是伯父里他们刚刚在旧州被红军扣为人质的那些日子里，他对格雷斯小姐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照，使得伯父里在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信任感。 你还好吧？ 不是很好，不过见到你还是非常高兴的。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件事儿的。契元德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红军战士对伯父里说，他是贺总指挥的警卫员，是有事儿来找你的。 伯父里不解地看着契元德，他正想说什么，贺龙的警卫员对他说道，是这样的，我们听说你的毛衣编织手艺十分高超，我们想请你为贺总指挥的女儿织一件毛衣。他一边说一边从包里面拿出一大团毛线来。除了在不久前红军强渡里水河的战斗中，伯父里曾见过贺龙将军的妻子和他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之外，其实还在几个月前，当红军就要离开湘西长征前，伯父里就见过贺龙将军一家人了。那是在贺龙将军的妻子刚生下了这个女儿不久。有一天伯父里在贺龙住的院子外面，亲眼看到贺龙将军抱着他那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面容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慈祥，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在贺龙将军旁边，伯父里还看到了他的妻子，那也是一个女红军，长得很漂亮。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